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是周杰。听众朋友，今年梨园记啊，纪念前辈戏曲大师的活动呢是格外的多。在纪念裘盛戎和张君秋之后的11月11号、12号晚上，纪念前辈京剧武生李万春的演出呢，又将在长安大戏院举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意邀请了李万春先生的嫡孙李阳明先生，还有呢，在这次演出当中是做主持人，同时是北京京剧院的著名演员李世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李世英老师呢，也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嗯，这个李阳明呢，应该说也来了，这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 嗯，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仅呢向大家介绍一下李万春先生诞辰95周年演出的一些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要一起来追忆李万春先生。那么应该说李万春先生啊，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他也给大家呢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剧目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谈一谈李万春先生。刚才我提到他的这个经历呢是非常坎坷的。我知道呢，他在7岁的时候就曾经呢以客串李为艺名啊，随父亲呢在上海、苏州、无锡、扬州、杭州一带就开始演出了。这是7岁的时候。那么12岁呢，他就已经到北京搭班，15岁呢他就搭班梅剧团，在20岁的时候呢，李万春先生，也就是1931年的时候，他就自己挑班了。在1933年22岁的时候呢，他就创办了明春社科班，也就是旧时的戏校。这是大概的他的这么一个艺术历程啊。那应该说，随着这个他一步一步走过来呢，他的这个艺术成就是越来越大，而且呢是艺术呢也是越来越成熟嘛。那么随之而来，我想请李世英老师来介绍一下。那么后来呢，说到他的坎坷，实际上有一些也是不大为人知的。 是， 他后来就不在北京了。 对呀，由于还应该说是一场政治风波吧。那么李万春先生首先自个儿申请我到外地去。那么到哪个外地呢？这一下就走远了。西藏。据说在那时候呢，西藏哪有通车之说呀？ 辗转反侧，足足走了四个月，全团人马就安扎在西藏了。现在咱们都知道高原缺氧，我们一些艺术团、一些艺术家也曾经到那个西藏腹地去演出，那么呢，都得到了中央的首长的热情赞扬，得到了媒体的传颂，得到了百姓的钦佩。那时候李先生呢是戴着一顶政治帽子，类似发配似的到了 西藏 啊，西藏。我一说这地方就老浑心就颤一下，就说这俩字特别沉重，因为先生到那儿演出呢没有那些光环，他还要该演孙悟空他就得翻打扑叠，该唱借东风就得一段又一段的唱念做表，可想而知他付出了是超人的毅力。这个时候团里人呢也不乏有很多的怨言，觉得您这当团头的当长字儿的，您怎么一步给我们带到这种穷山恶水中来了。他还要安抚这些家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了，想什么亚健康啊身体啊，我想先生那会儿脑子里没有了，只想做一个最平凡的最普通的好公民而已。 虽然说当时那个环境是那么恶劣啊，但是李远春先生对于京剧的这种追求和执着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那京戏是他的， 而且演出还是非常多， 对 啊，也创造出了很多经典的剧目。 对，即使是对的是藏民，对的是那种不是叫蒙古包，但叫什么藏包，反正是和我们这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先生还是那个一招一式，又要排新戏，又要结合当时这藏民的生活，表演多点唱少点那个武打多点，就是永远是那个像陀螺一样的转啊转。这一演多少年我说不确切，后来就说这个团确实在这表现特别好。当时是班禅大师啊就说，哎呀，真没想到李万春先生只仰他艺术大名，不知道他的为人就戏德如此之高尚。后来呢他就从西藏就到了内蒙古。 到内蒙古那是哪年？ 到内蒙古 应该是71年。 71年，70年代。 61年。 哦，61年。 是 61年。 因为那会儿是59年左右到的西藏。 2年以后就到了。 两三年左右，然后就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 对。其实到了内蒙古环境依然可能在当时也不是很好。 现在也不敢说那儿好吧。反正我知道沙尘暴一来准是从那边来的。 非常苦，在西藏。 非常苦。 就是大家整个一个团都住在庙里边。也没有说像现在的说哪怕招待所什么的都没有。 对。 然后跟那边吃的也不能习惯不了他们那边的生活，但是每天还要演出，付出巨大的体力，等等等等，哎呀，非常艰苦，就是这样的。 其实说到自己的爷爷啊，李阳明，我记着好像你3岁的时候就曾经跟爷爷一起同台过。 不是，是3岁呢，就是那会儿刚刚懂事，就是开始练一些基本功，因为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爷爷呢就是比较喜欢我，然后呢就开始压腿啊下腰啊，就练一些能力所能及的一些基本的动作，然后慢慢教一些我的小的唱段。6岁第一次同台跟爷爷。是 3岁开始跟爷爷学戏，6岁就开始跟爷爷。 然后爷爷每天呢因为在家里嘛，爷爷的平时生活中就是一个戏子，不管来的学生也好还是平时聊天的也好，就是聊戏。聊别的绝对不可能，所以就是一谈起戏来那就是没日没夜，所以我从小呢就在这种熏陶底下长大的，然后6岁呢爷爷觉得可以上台了，就是带着我同台闹天宫，让我在里边演的是哪吒，那是第一次同台， 第一次同台，现在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的， 是， 当然可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么说到李万春先生，确实他的这个命运啊真是非常坎坷啊。他后来是哪年最后又回到北京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 文化大革命以后。 七八年左右。 七八年左右又回来了。 回到北京，然后是在中山那个音乐堂首演的嘛，第一场是闹天宫。是这样。 七八年。 应该说他到北京以后呢，已经是他的晚年时光了。 对， 他的去世在1985年嘛， 是 应该说没有几年了。 那个时候大概先生已经是68岁了吧？ 嗯嗯。 我就记得音乐堂的演出，哎呦，为了看李万春这出《闹天宫》，那就不亚于现在什么什么 F4， 那真是大牌啊！ 哎、 啊 是 啊， 李万春又来了，又回来了。 嗯， 当初他走，那真是市民从心里是挥泪送别他们走的、嗯，就觉得这么好的演员到那儿去。真不敢说还能回来、 嗯、 不敢说呀， 没想到真的 回 来 了。哎呀 回 来 了， 后来知道他上内蒙了，哦，内蒙总离北京近了那么点儿吧，好像还熟悉点似的、 嗯、 哎，居然回来了，哎呦太高兴了，一票难求、 嗯、 先生自个儿，哎呦我这都忘了，也不买了8张票是几张票，先生自个儿掏钱买票，他就是这样、 嗯、非常兴奋 啊完了，哎呦要票的人怎么这么多呀，没想到要票人这么多。 其实大家根本就没有忘记李万春先生。 是啊， 嗯， 一直是特别希望先生再多活几十年，把戏再多演给观众看。先生自个儿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 他认为自己还能演戏，演戏还能演起码20年的戏、 嗯。其实他回北京以后呢，他可能还觉得是自己又一个青春又开始了，艺术青春又开始了。但是没想到他大概是7、8年以后，6、7年以后就故去了。这大概的原因能不能说一说？ 太累了， 太累了， 太累了。 为这个平时演出也非常多， 嗯，演出 学生 演出非常多，然后呢学生非常多、 嗯， 全国各地到处邀请。嗯嗯，我的爷爷去讲课，因为那会儿我小时候就一直跟着爷爷在身边，就是天南地北的走，就是这个剧团邀请完了，然后马上没有歇脚，直接就奔另外一个地方了，到上海了。这样，然后呢，与讲课的同时要做示范演出，而且竟是一些大的戏，老爷关公戏呀、啊、猴戏呀、啊、武松戏、天霸戏，这都要饰演。直到临去世的一个月，前一个月，就是在这个月底，哎，月中去世的嘛，在这个月里边还在为电视台录那个自个儿的一个就是艺术集锦， 哎， 还在录天霸戏， 太忙了， 林冲戏，就这样，在医院住院3天去的是， 嗯， 在这住院的这3天，他的徒弟还去跟他学习，他还在病床上下来以后给徒弟做示范，当时有马绍良老师、韩增祥老师都去学习， 嗯， 他就是没有想到自个儿有病，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为戏。 那会儿其实大夫已经不让他， 已经不让他去， 对，不让他 付出太多的体力了， 再劳累了， 嗯， 他还是得这样。 嗯， 还有他说的，刚才那个杨明说了啊，跟着爷爷，我印象中他就那跟爷爷那个哪吒，我们看了他那个录像带了，嗯，可惜那个不能是自个儿录的，不能这个出售， 不能外传。 要不其实他呀，对了，特有意思哎， 还真是 先生演的好，这个小哪吒那么点儿。有意思极了， 6岁啊， 先生高兴哦， 是是 啊，来了就是快看看看看，特别把这个自个儿的心血厚望寄托在杨明的身上。 嗯， 当然现在他也不负爷爷这个众望了啊。那会儿的演出啊，不是像现在的先生那个，不是走穴。其实他如果开出价钱来，哪个剧团能不给他呀？ 嗯， 这么难得，尤其他到的什么河南呐、啊、山西呀、啊、安徽呀、啊，哪儿他都去，山东哪儿都约他，都很好，没不谈任何价钱。你说这谁不约呀？约了以后，所谓示范演出，他这团根本就没有这个根底，他不会这出戏。先生是从1号说的最后那4个龙套，这第4个龙套该怎么转身，该怎么倒领下，该怎么倒插门，要一招一式的去说。 嗯， 一个豹子，我记得在沈阳演出，豹蹦头上来上这层，一瞧李先生忘词了，底下呼都乐了。 嗯， 下来以后我这哭的，有这豹子年轻人嘛，哭的什么似的，先生，这我记得先生在家这样说的啊， 是是， 你们去的吗？说拍着他头说，明儿演出还是你。完了他跪下了，说先生，我给您砸锅了，我真特别懊丧。先生， 嗯，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再说你。第二天演出还是他，这当当当当当的贯口挺好，说的挺好。下来以后，先生还给他好像是给了点奖励， 是 的， 哎呦，真是对于这个后辈是 多么的，其实他就是一个 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啊。 哎，对了，就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演员， 嗯， 可是由于有李万春先生这点鼓励，我不知道这演员以后如何，但是我感觉他一定认识到了京剧是 有那么多有道德的人，有什么叫艺术家，那是真是自个儿有戏德，艺术又戳得住，而且还是虚怀若谷的。 嗯，确实，我们在这个李万春先生诞辰95周年的时候呢，来一起追忆啊李万春先生，确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时代意义的，有现实意义的啊。那么我想呢，李远春先生他虽然去世了啊，但是呢，他所创造的流派，他的艺术应该说还是留下来了。他不仅有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个梁明，你们的家族当中学这个京剧，继承你爷爷的这个艺术的也是不乏有人，是吧？ 是， 很多。 是 是, 是。 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包括我爷爷的长子李小春先生，当时已经故去了，52岁就去世了，也是因为身体的问题，也是太劳累。也是演出太多呀、把都 是 为这个戏付出了一生，真是这样。我的父亲李卜春也是在北京京院，北京京院也是唱武生的。他的关公戏啊武松戏都是非常的好，包括像我们这一代，我大爷的孩子就是刚才我说李小春先生的儿子李继春是、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武生演员。包括我的弟弟李欣，他现在已经远在海外了，在那边演猴非常受欢迎，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有我们这些就是这些继承李派艺术的吧，有这么一些人，是这样的。 哎呀，听到这个李派艺术呢能够传承下来，我们心里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李老师是吧？说到李阳明呢，最近在这个第五届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大赛当中呢获得了金奖，真是不负众望。 谢谢。 简单谈谈这个事儿，最近一阵儿就是忙这个事儿是吧？ 是因为前一段在十月份就是国庆那个期间放假的，我们举行了就是这个第五届这个青年大奖赛决赛，我呢很荣幸的拿到了这个金奖。其实呢，通过这个大赛以后看到了，真是，尤其是我就说我这个行当武生这个行当，全国的武戏好样呢太多了，就是通过这个大赛，大家都能够表现出来，让观众更多的了解，我也是受益者，所以非常的高兴，看到了拿了金奖了，但到看到那些其他那些选手真是各有绝活，非常的激动，跟他们那儿也学了很多东西，通过这个呢让观众更多了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你拿了金奖可能更要更高标准的要求自己， 对， 就是 别人对你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其实通过这样的大赛呢，通过这样的大赛呢，不仅呢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啊，同时也找出了自己的差距， 对。 那么我想呢，这个今天的请李世英老师来呢，实际上呢，一个就是李世英老师呢，您曾经是这个李万春，这个老师的这个艺术合作伙伴，你们曾经一起呢演出过，比如说你们一起合作的代表作，像这个《连丽峰》啊、《武松》啊、《闹天宫》啊等等的，跟这个李万春老师呢一起同台演出的时候，现在是不是也时常想起啊？ 永远不忘。我感觉真是，要不是李万春先生，我认为他慧眼识我这个英雄。我可埋没耶，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那人才埋没的又可怜，就辜负了党的那么多年培养，怎么李万春先生一下就看出来了啊？本来连丽峰呢派我是 B 组，结果我刚演第一场，还有那个他的夫人连秀老师，那是我的恩师，就是跟着就跟先生说，哎，这旦角可不错，我才演一场，完了跟着中央电视台那排这个连丽峰，这个连丽峰这个不应该到现在失传，是廉洁的廉，官吏的吏嘛，你看反腐倡廉的时候，当时就有这么好的戏，我演那个夫人，就特别符合现在的当前的这种国情的，都是后来这个排了中央电视台排录像以后，怎么就放了那么一回就不放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和李先生同台演出。然后下来就是武松合作的，那是最默契的。武松我是傍俩角儿，李普春那个他们这二公子和李先生是前后武松，我呢前边是陪着这个戏书什么的，是陪着李普春演出，后边沙嫂呢换的是万春先生，普春在这个戏上呢应该说是 向先生学习的很多，先生给他说戏不像给我们说戏那么和颜悦色， 嗯， 基本也深斥为主， 自己家里人 啊，就怎么还不记得，反正特别那么对我们就老鼓励， 内外有别 啊。所以普春呢，我觉得他们这个艺术为什么说梨园行的子弟他就进步得快，我估计可能就是 遏制， 哎，可是对那个杨明不是这样， 对对对，杨明 跟，哎呦，对杨明好， 爷爷给你指导戏是怎么样的？ 嗯，因为那会儿我太小 ， 非常的就是特别喜欢我。 另外，对这种接辈人可能也不一样。 哎呦，哄着的啊，嗯，稍微有一点儿就他觉得好啊，就甭管谁来了，反正先生那家呀，永远是门庭若市， 嗯， 那门就没关过。当然，咱们这门必须得关着了，要不这跑音了是吧？那门就从来不关，就这么开着， 嗯，就是欢迎大家都来。 是先生好热闹， 天天的宾客满堂，全是来学戏的。 嗯，真是这就是慕名而来呀，啊。 他这个小的文艺沙龙到这儿就全是这个京剧艺术， 嗯， 特长见识。 对， 磊磊那还叫他小名去了，杨明呢， 嗯， 那个在客厅里呵做个像。弄两个猴，他那个棍儿啊大概是鸡毛掸子给毛给蹬下来给他做的那个棍儿，嗯，耍皮猴，哎呦，就让我们看就特真心乐的呀，先生我就想起来了，叼着那大烟斗乐的开心极了，后来杨明怎么一下踩楼梯由楼梯上滚下去了， 哦， 先生心疼的呀，我记得那年我上去了以后，先生你瞧瞧就让瞧他摔了 个疤， 摔了一疤， 嗯， 说还不如给我摔了。 哎呦， 这爷爷说的话， 嗯， 你还 心疼啊？ 是是是，那会儿真是，因为太小， 哎， 印象也是模糊。反正就是天天来的宾客很多嘛，来学习的，只要都一会儿聊一会儿，马上就叫我先给大家表演个节目，给大家唱一段， 嗯， 要不然就是来一段身段。非常喜欢我，然后学完戏了吧？还有这么一个算是事情吧，不管来多少人。不管您是外地还是是学什么的，学完了以后一定要在家吃饭，马上做饭， 嗯， 不能走， 非常热情 、嗯，然后吃饭，在这吃饭，然后那会儿我的母亲啊包括我的姑姑什么都在家里人亲戚很多在做饭，然后徒弟都别走，吃完饭边吃饭还边跟你们聊戏，有什么不会的赶紧问我，夜里都不睡觉，就是晚上很晚了，大家我因为我跟爷爷睡自己，我和奶奶睡着了，在那看书看水浒三国，反复的看完以后再不断的改词儿，把这个武松可能明天又一个新的演法了，要适应这个潮流社会，让观众更加的喜欢他的创作，是这样的。 嗯， 你想他能不累吗？完了上午是肯定上京剧院得排戏，比如说给他们说五百年后孙悟空，或者排这些，就反正他演完了以后徒弟们就接着演呢，给他们说戏，然后就带着这些徒弟们稀呼噜就全到和平门他的家去了，这时候不只是那个杨明的姑姑他母亲，连普春哎呦自行车后头带着捆薄菜，完了到家以后一边洗菜做饭一边跟大家伙儿哎给沏茶倒水什么的，这一家子呀就为京剧全奉献出来了。 是的， 我想他们那时候也高兴着呢， 嗯， 他们就觉得京剧和他的人生一样都苦尽甘来了。 嗯， 他们那屋子可小了，他们家没客厅，您当时我说客厅有一个80多平米客厅还那双卫双厕，没有那个，就是他们老两口带着孙子住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可能是晚上就是睡觉室了，白天呢就是就坐着那个椅子，有一贴着墙边那个椅子，有一冰箱，这唯一的奢侈品， 嗯， 就在这屋里，哎呦都站着坐板凳，他就老站着， 嗯， 那没有他坐的地儿，我们去了呢可能擦个椅子边，要不就马扎就坐， 嗯， 可是怎么到他们家就那么其乐融融啊，就听着这些梨园的轶事，听着先生跟师娘的讲，就感觉茅塞顿开似的。 嗯，真是这个，这就是梨万春先生的生活啊。 他的人格， 其实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些点滴，但是呢，一个立体的梨万春先生的形象已经树立在我们的面前了。确实，梨万春他的戏路啊，非常的宽广，勇于革新，武生戏的长靠短打剑衣无不出色啊。 是 你像他在50年代后呢，常演的剧目像武松啊、马超啊、火并王伦。闹天宫、野猪林、将相和、走麦城、古城会等等，另外呢他还排了一些新的剧目像岳飞， 嗯， 啊，还有这个戚继光斩子、连官风等等， 连立峰等等。那么应该说呢，他呀还有很多的弟子啊，是遍布全国各地。好，那么说到呢这个柳暗春先生的一些剧目啊，这样我们的编辑沈小昌呢给找了一段，其实挺难找的，找了一段李万春先生演唱的《火并王伦》。嗯，这样咱们一起来欣赏一段 好不好？ 嗯。 哎呀，真是太好了啊！这是李万春先生演唱的《火并》啊，那王伦。那么应该说呢，这一段唱的，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这个李万春先生呢是学这个武生的， 嗯， 但是他的唱呢也是非常的出色， 做马派 啊，他好像曾经跟这个马连良先生学过，是吗？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嗯， 然后呢，马先生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我爷爷，就是这样，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等于说是交流艺术。 嗯， 我爷爷呢最喜欢的就是马派，所以他聆听很多他的念白啊、唱腔都是宗马的东西。 嗯嗯，非常出色。 那个李万春先生演什么都加个，观众都说，比如说他演关羽， 嗯， 活关公；他演马超，活马超； 嗯， 演武松，活武松。就是每一个角色到先生这演出，那绝对的与众不同。当时那会儿去香港的时候，还首次好像还得办护照，跟出国一样那么难的时候，先生到香港去以后，就凭着一个辗转他们得到的那个先生武松的那个录像带， 嗯， 他们香港的剧团才把这出戏完整的演出来。 嗯， 因为先生的徒弟。香港那也有，就在那儿定 名扬海内外 啊。是， 这次呢，为了纪念李万春先生诞辰95周年，怎么想到举行这么两场重要的演出呢？嗯， 先生95周年诞辰，又是逝世20周年， 嗯， 一直就想举办一次纪念活动，这次呢，正好得到这个江户川，也是先生生前的忘年之交。这个张先生的鼎力相助， 嗯， 更是两个他的嫡孙，一个李阳明，一个李继春，在这次第五届中央电视台京剧青年大赛当中都得了奖。 哦， 啊，在个全国这个上亿的京剧戏迷当中留下了那么好的印象。 嗯， 这个时候举办呢，我觉得也特得民心，让大家看到年轻的李派演员成长，更追忆起李万春先生来了。 嗯， 这次呢，还有先生的高徒董文华、石庆福等位，也是我的师哥了，都是大家无偿的奉献的，心里想着先生来把这次活动举办成。 嗯， 我也特别希望呢，长安大戏院这场两场演出得到戏迷观众的积极支持赞誉。 嗯，应该说这次演出呢也是大家的一个这个民意啊，一个想法。 是。 那么我想作为这个李阳明来讲呢，也是作为一个告慰啊，告慰自己的爷爷，也向他是一个汇报。 是， 您说。 哎， 那么这次呢，咱们一共是演出两天，据说这个演出的人员呢也是挺多的，好多都是这个李远春先生的一些学生啊，一些弟子，另外呢还有家里人，关于这个演出的一些人员，演出的一些剧目，这样，你们看两位谁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杨明说， 您说， 我说，对，这回长安大戏院的演出呢是11号晚场啊，是林冲夜奔，李继春就是他的嫡孙小春的公子，也是国家一级演员了。第二出两将军。就是战马超，两将军就是从万春先生演出以后才落下个两将军， 是原来叫战马超，后来我爷爷呢12岁的时候，虚岁13岁12岁那会儿在北京演出，演出那会儿还叫战马超，看完以后呢，梅先生他们都看完以后给我爷一个称号叫铜陵奇才，从此，而且当时跟我爷爷配演这个张飞的呢，是我爷爷的师弟蓝月春先生，也是非常的好，跟我爷爷在这个舞台上、真是旗虎相当，那简直是，打的呀、唱的、配合的都非常天衣无缝，所以呢，人家就是业内人士、专家就说不要叫战马超了，两个人都这么好，叫誉名为两将军， 两将军 是， 应该说这是李远春先生的代表作， 代表作这也是成名作， 那这回这两将军呢是两位杰出的两将军，一个是李阳明，他是万春先生的嫡孙，本次京剧大赛中呢得的金奖，那么那一将军就是张飞了，是刘魁魁，他也是门里出身，他的外祖父啊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黄云鹏先生，魁魁在这次第五届中央电视台京剧大赛当中呢也是获得了金奖。第三出戏连环套，那是由李万春先生亲传弟子董文华，著名表演艺术家来演黄天霸， 这是天津的， 天津的啊。然后独木关，这又是一出非常冷僻的戏，是李万春先生的二公子李普春，他是北京京剧院的著名武生演员，也是我曾经傍过武松的前武松，那位角儿， 也是我的父亲， 杨明的父亲，大咒是闹天宫，那么由董文华、李普春、李继春、李阳明、李新是李阳明的弟弟，李新呢，哎，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是他没有正经的入到我们这行来， 现在还是票友， 哎，对，要在咱们国内参赛，只能参加票友大赛。但是他特全才，当初呢，那个爷爷就万春先生啊，想把他培养成像他的弟弟庆春那样。那么杨明呢是武生，李磊呀、就是 李新 啊，李新是那个 丑 啊，文武丑， 特别想这样，可是他没干这行， 没干这行。但是呢，也是因为从小就生长在这个家庭里啊。受着这么熏陶，然后呢也非常爱这行，一直的就是练功，然后呢也经常的上台，但是没有正式的进入这个科班来学、所以呢后来呢前些年呢就出国了，在国外呢也是不断的演出以演猴戏为主，演的也是我们李派的猴戏，就是这样，这回呢他现在还在海外，但是呢听说这个消息也特别激动，因为就刚才李世英老师说了，就是想办这个纪念这个演出啊，很早就有这个打算，一直没有能够运作成功，这回是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然后弄得请了这么多名家，这么多人来支持，而且呢观众也是等了很长时间了，想看到这个纪念我爷爷的演出，所以呢我的弟弟也是非常激动，马上可能就会回到北京来跟我们合演这个闹天宫， 哎呀太好了， 您看闹天宫还把杨延义给请来了，他是战友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秋派花脸 是啊，都参加这次活动， 应该说第一天呢还有真是看点不断呐、 是、 比如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独木桥，应该说独木关、这个独木关应该说它是几乎绝技的戏码了， 冷僻 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拿得起来， 是这个是也是一个久别于舞台的一个戏，因为这个戏它也不能算是文戏，也不能算是武戏，它是非常难演，这个人物特别难把握，他演这个薛礼啊，所以呢演不好，就是咱们行话说不讨俏， 对， 你容易唱温了，观众就不爱看，所以呢这个戏呢也没有什么人拿起来，然后基本就是 就放在那儿，就没人动、嗯。这个也是爷爷的代表剧，代表剧目之一。 嗯，像这个《独木关》，是你爷爷亲授的哈。 是是 啊、 嗯， 你爸爸，你的父亲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嗯，50多岁。 也50多岁了。 是， 身体还是挺不错的哈。这回是一个人独挑，独挑 也是 在 回 活跃舞 台上， 一直在舞台上 带了很多的学生、 嗯， 现在一直在不断的也是想把这个立牌艺术啊，多一些人给传下去，就是 这个真是一次机会啊、 嗯、 可以在第一天11月11号的时候呢来看看这个独木关。 独木关 另外还有一个看点呢，当然刚才说这个两将军也是李远春先生的代表作了。这回呢这个两将军是李阳明和刘葵葵两位啊。 是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也是老搭档了，算是虽然很年轻、但是我的戏或者是他的戏剧目，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只要是合作的戏都会是我们两个人合作，所以也比较默契。然后他的这个舞台上啊，感觉基本功都是非常好。 这出戏平时李阳明演的多吗？ 也不是经常演、但是有时候外地呢，比如说请我们团去演出啊，演一些大戏呢，这个也是作为主打剧目推出的五戏之一，是这样。 五戏之一。 对，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国京剧院一团的演员、所以更是配合默契了，是台上的搭档。 对，另外这个猴戏也是李远春先生的特色。 嘿，那是猴王啊。 所以呢在第一天最后一出就是闹天宫。这个皆大欢喜， 而且上了这么多位角儿。 对呀、哎呀，真是非常难得。 是。 那么应该说第一天呢是看点不断啊、这是11月11号的演出。 11号。 11月12号的演出是怎么样的？ 12号还是长安，19点30分开演。第一出戏《快活林》，李阳明、刘葵葵主演。 哎，又是我们俩搭档。 嗯， 快活林他这个说的是武松啊，他这个又名叫醉打蒋门神。这个因为我爷爷的代表武松非常有特点，大家熟悉的观众知道，我爷爷武松戏非常好。 又是活武松。 活武松。 对。 反正这个戏呢是他代表作，因为他这个全本武松啊，都从武松一直演到单背秦芳蜡，到结尾都演遍了。所以呢这快活林是其中的武松戏的一折。也是久别于舞台的一个戏。所以呢想把它以一个更新的面貌让观众来看这个戏。 对，这个李远春先生呢曾经被誉为是活武松啊。 是。 这回看看你李阳明演的怎么样。 这出戏也比较少演。 也比较少演。 对。如果说参赛剧目他们都不会选这戏。因为非常吃功夫，有一点拿捏不住的话，那恐怕就影响自己的这个参赛成绩了啊。但是它是个真功夫戏 啊。是啊是啊。 这个还是也是属于那种边唱边打。 要功夫。 哎，对，这么一种戏，不是说你一直在那儿像武松打带那样一直是在摸黑没有声音的开打。这个呢是边唱边打，而且还是一个为什么醉打蒋门神呢，又要体现出醉意，这个也是很难捏住把握住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呢跟葵葵这么一个配合，希望如果观众能够去到现场看到一定是很精彩的一个。 是的，这是第一出。 第二出铁公鸡。哎呀，当时是久享这个舞台上，但是现在又是久绝迹于舞台。 好像他在解放初期就被禁演了是吗？ 哎，到底什么原因我还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这出戏呀，当时是20个铁公鸡，就这一号人物，20位武生都是大牌演员。 对，在叫石石铁公鸡。 石石挺啊，就双石嘛、 哦、双石。 李万春先生，这个李少春先生，盖角天先生可都是双石之一。就这么演出啊。 对。 据我们晚辈知道呢，最红的最后还让给了李万春。 因为这个当时啊，这个铁公鸡还有一段故事。他是在上海很多的当时的名家武生全到齐了。南派北派都到齐了，就是这个演这个铁公鸡，然后作为搭档，当时最后第10对呢是我的爷爷和李少春先生，第11对呢是盖角天先生。但是当时因为盖角天先生突然病了，贴了一个水牌说因病不能参加这个铁公鸡的演出了。最后等于说我爷爷和李少春先生就作为大咒最后一对了。当时前面这个跟头翻的，因为这个铁公鸡这个戏啊翻打特别，就是以翻打为主，有翻成，前面都翻绝了，翻绝了以后呢他有翻成进去什么，当时本身这个角色有个向帅和张家祥是 相帅呢是我爷爷的张家祥先生，张家祥呢是由李少春先生主演。当时少春先生就在后台跟我爷爷说，叫他叫姐夫， 嗯， 说姐夫前面都翻绝了，咱们后边怎么办？后来我爷爷说没关系，他脑子特别快也说这样，你来张家祥，我来相帅，观众都知道我爷爷不翻跟头， 嗯， 然后呢，到第九对完了以后，前面水牌贴出来说李万春是张家祥， 哦， 李少春是相帅，这会儿观众就底下 这一下就被 电 胃口被吊起来了， 哎哎，就没明白怎么就突然就换了，这会儿换场面，就是整个乐队全换，缓锣矿在缓锣，这会儿把大家的情绪就稳，把前面啊基本就忘了，前面那九对翻的再好就有点就淡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上两个人什么也没翻，就是一个飞脚，当时底下就炸了窝了，最后一人唱一句，又嗓子都非常好，演完这个戏以后观众就记着这最后一对铁公鸡了，把前面的全忘了， 好， 最后这个实时铁公鸡传为佳话， 哎， 有这么一段故事。 嗯，这个太精彩了，这故事。 哎，为什么叫艺术啊？这 VIP 啊，我个人 VIP，如果说光唱光打，那叫艺，卖艺的嘛。您还得会术，怎么能抓住观众心理？让现在净说吸引眼球，那眼球当初就都吸引到李万春、李少春身上了。 又得做，又得说才成。 哎，对了，这回这铁公鸡呢又是年轻的李继春，他是李万春先生之长孙李小春的公子，国家一级演员，胡小毛天津京剧院的著名无丑演员，他是梅兰芳金奖获得者呢，这从天津把他请来了，你看这二位铁公鸡是不是也很有看点卖点呢？ 对，而且这部戏呢是最近几十年来的第一次上演， 绝响舞台了，是第三出戏，落马湖，李普春，万春先生的公子，我们北京京剧院的著名武生演员，特约中国京剧院的著名文丑郑岩先生合作演出。 落马湖这个戏也是一直没人演， 是 这个天霸戏，一般演天霸戏可能就是这个戏还真是很少见舞台，是这样的。 而且李万春先生也被誉为是活的 天霸 ，活天霸。 对， 他为什么都是活呢？就是啊，他演什么人物都是活的， 特生动。对， 他太注重人物的表演了， 是， 他就抓住这个人物的内心啊，表演的太好了，让你观众就认为他真的是就是天霸，就是武松。 看完李万春先生戏，就拿他演的这个人物 作为标准， 对了，来去衡量别的够不够这个格啊？不对。他就认为他演的这就是武松或者他演的这就是黄天霸啊。第四出您看老是这么些戏，第四出啊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就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关云长关老爷最辉煌的时候。董文华那是天津的京剧院的著名演员，是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的亲传弟子，然后约请的呢是中国京剧院的著名花脸演员陈真志合作。 我记得张艺谋的新片叫《千里走单骑》，会不会跟这个，关云长《千里走单骑》有什么瓜葛？ 哦， 开个玩笑， 能一样吗？大概 不 太 一样，肯定不会一样。 哦， 但是这个名字， 他 取了这个名字叫《千里走单骑》啊， 让张艺谋来看看这出戏了呀！ 哎呀，真是这个第二天的看点呢也是非常多啊。 是的。 那应该说大家为这两场演出呢也真是积极的准备当中，那目前的是什么程度了？当然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演出。 对，因为是中国京剧院一团鼎力支持这次活动，所以呢他们那个团长已经做了全团的动员会。现在呢首先是这些就是带名的角色吧，都拿到了自己的单词儿，或者是已经告诉他们了是这出戏。如果谁有不会的呢，那您投师访友，好好把这个角色这个学下来。我想啊，这个演员洪进就上来了，这么多角儿在一块儿，谁肯得 落下呀？ 落榜啊？ 对对， 是不是？所以这戏呀，一出一出，大有看头。 确实。那应该说这次就是11月11号和12号纪念前辈京剧武生李万春演出的这个剧目的选择，梁明当时你们是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的？ 首先是以爷爷的 经典剧目， 哎，以爷爷的代表剧目、经典剧目，观众所熟知的一些人物来选择这个剧目，然后再是根据爷爷的徒弟，根据我们这些晚辈的在舞台上的特点，自个儿比较能够特长，能够表现给观众最好的一面，然后来选择这个剧目，是这样。 我发现很多的剧目呢，都是在舞台上的很久没有看到的了。 是。如果再不拾起来呀、 就要失传了。 对了，那太可惜了。 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应该说纪念列万春先生诞辰95周年的这个演出呢，从这一点上意义也是挺重大的。 是啊。 啊，对于这个继承啊一些传统剧目啊，应该说也是做了一些工作。 哎，现在咱们老说就那么几出戏，就那么几出戏，您看光这个11号、12号。就有多少出 对 挖掘出来的戏呀、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这样吧，让大家呢也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会儿啊、我准备了一段就是梁明你的唱段， 对、那个是一个老生的唱段，击鼓骂曹，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了，那么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段呢是李阳明演唱的《击鼓骂曹》。李阳明呢，你是这个专攻武商的， 是， 但是我听你的演唱真是行云流水啊， 没有没有，只是 应用之自如。你是不是在这个唱方面也是得到了很多名家的一些指点？ 嗯，是喜欢唱， 嗯， 也是非常的爱这个唱功这一行，喜欢老生。但是呢，我的本功是武生，就是希望自个儿呢能多学一些老生的戏，因为在武生里边，你要是老生。学的多呢，对你的武生非常有帮助。 嗯， 就是这样，所以呢，希望自己能够文武并进。 嗯嗯，那其实说到这点，李老师您说， 我要说呀，李阳明在湖广会馆我们那个京剧更阳集联谊会就演唱清唱、唱老生，哎，那儿的观众都是特别会听戏的，但对于李阳明的演唱还真是热情鼓掌 哦，还真是啊， 还赞不绝口呢， 也是文武老生啊， 是啊， 其实说到这点呢，李晚春先生也可以算是文武老生。 对呀，万春先生、少春先生，人都是文武全才，就是文武老生。不是说专攻武生 啊，身上好，然后呢，这个唱也能 对 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啊。 那什么戏都能唱。 真是。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一起呢跟大家一这个追忆了李晚春先生啊，同时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就是在11月11号12号晚上，为了纪念前辈京剧武生李晚春的演出，应该说这两场演出呢每天都是看点不断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留意这两场演出，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那天也就是11月的11号和12号晚上到长安大戏院。 对， 目前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 是，也票已经开始售了，然后我们的排练已经开始进行了。因为这回承办的这个演出的这个团体呢是中国京剧院一团，我们团长是余奎志团长，非常支持这个，我们团的阵容也非常好，所以呢就是大家全力以赴把这两场演出弄到最好，让观众得到一个最满意的一个视觉和听觉的效果。 确实通过这两场演出呢，我们也是告慰李晚春先生啊，这个力拍艺术是后继有人，那您放心吧。同时呢我们也是祝愿的11号12号这两场纪念前辈京剧武生李晚春先生的演出呢能够圆满成功。这样最后呢还有点时间，两位呢再向听众朋友说一些什么。李老师， 来看这两出戏，我偷偷的告诉您，票价真不贵，咱们绝对买得起。 李阳明， 就是真的是希望，喜欢京剧的朋友们都来看这两场戏。一个是，能够看到我爷爷的一些传统久不见于舞台的剧目，而且能看到我们这些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一些风采。大家不会失望的。 好的，我们也是相信的，这两场演出肯定会非常的精彩。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京剧老旦这一行在过去呢都是由男演员来担任的，并且呢涌现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优秀演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位男老旦的演唱。王玉敏毕业于中华戏校，曾经得到了李多奎、孙普廷等名家的教艺，并与马连良、张君秋等名家合作演出。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玉敏演唱的《药茶记》。 Thank you. 刚才是王玉敏演唱的《药茶记》，接下来请听李金泉演唱的《李逵探母》。李金泉幼年入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毕业后经常和李少春、袁世海等合作，解放以后参加了中国京剧院，他是继李多奎之后京剧老旦行又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Thank you. 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李多奎的演唱。李多奎是近百年来京剧老旦这一行中成就最高的演员，他天赋极好，尤其呢以唱功见长，形成很有特色的李派唱法。后世的老旦演员一般都宗法李多奎的唱法，请听李多奎演唱的《望儿楼》。 Ah! 再请欣赏李多奎演唱的《玉皇后》。